好处，吃过的不用我多介绍，没吃过的您自己百度查一下，珍贵的海洋食材好处可不止一点点。而野生海参一盒500多的价格也是鲜芋仙首次放假，只此一次，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皇帝身边的侍御史朱穆一看自己的老上级梁冀是穷凶极恶，再度对梁冀上书进行了劝解。上书的意思是这样的：大将军的地位和申伯一样的尊贵，现在您位居三公之上，只要一天行善，天下无不感恩，只要一天作恶，四海立即沸腾，所以您呢一定要以公平公正公道这三公来要求自己，做好表率。百姓就是衣食父母，现在民众都是十分的穷困呐。为什么呢？一是朝廷征收的赋税过重，二是近年的水灾和虫灾严重，三是官员的贪污腐化加重。赋可以减，灾可以防，但是贪官却难除。州牧和郡守等地方高级官员一个个贪得无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盗贼和仇敌，百姓有的在官府鞭打棒打之下死去，有的不堪忍受追逼勒索而自杀。而且这些掠夺百姓的暴行都是以大将军府的名义，导致大将军您受到天下的怨恨。如此一来，官员和百姓对您都感到失望怀恨，一致纷纷在道路上对您议论，打击贪官，树立正义正气，势在必行啊。您现在应该及时裁撤那些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守，减省兴建自己的宅地和园林的费用，拒绝接受各郡和各封国送来的礼物，对内表明自己高贵的品德，对外解除百姓对您的疑惑，使仗势为恶的奸臣无所依靠，负责监察的官吏得以尽职，法纪伸张以后，远近将会一派清平。如果是这样，将军的地位就会更加尊贵，事业就会更加显赫，这样您的美德将会永垂青史。朱穆的上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矛盾，百姓苦难，奉劝梁冀能够悬崖勒马，以身作则，秉公办事，为天下百姓和黎民谋利造福。可他的上书之后却杳无音信了。对此不甘心的朱穆第三次向梁冀上书劝谏，结果这一次梁冀回了信了，信中只有一句话：照你这样说，难道我一无是处了吗？尽管如此，专横的梁冀对他一向尊重的朱穆还是格外开恩，并没有怪罪他。能饶恕三壁宫的朱穆算是梁冀留下唯一的亮点，而其他敢如此造次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朝中大才子崔琦为了泄愤，做白狐赋以讥讽梁冀。梁冀一看，大为恼怒，对崔琦来了个厉声质问：朝廷内外这么多官员，难道就是我最可恨吗？你为什么要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来讽刺我呢？你如此胆大包天，是受了谁的指使？崔琦回答说：历史上的管仲相齐，乐于听不同的意见，萧何帮助刘邦治天下，鼓励人们进言，最终夺得天下。如今将军一家世代居辅佐之位，和伊尹、周公的重任，不行德政，不用贤良，堵塞言路，前指市口，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如同赵高指鹿为马。梁冀无言以对，只好让他回家面壁思过。可没过多久，梁冀又出人意料地升他做山东临济县令。崔琦知道梁冀葫芦里卖的不是什么好药，不过是给你一个甜枣，再打你一巴掌。所以呢，他选择了弃官而小隐隐于野。可是梁冀并没有放过他，而是派刺客暗地行刺。那刺客一看崔琦在地里边种田呢，休息的时候还拿出书来读，感动地对他说了：大将军秘密派我来刺杀你，我看你是一个贤者，不忍心呐，你快逃走吧，我也就此逃走了。刺客说完，丢掉手中的刀，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梁冀并没有就此收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刺客，布下天罗地网，可怜的崔琦还是落得个不得善终的结局。在梁冀眼里，此时不管什么劝诫的话都是逆耳的，劝诫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摧华毒手。而这时候的汉桓帝刘志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梁氏也越来越不满了，可是却找不到良药，只是敢怒不敢言，除了隐忍还是隐忍。事实证明，汉桓帝的隐忍不用太久，机会很快就来了。和平元年，梁氏集团的顶梁柱梁太后梁难终于结束其辉煌的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临走之前，梁太后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归政，她本着物极必反的古训，下诏桓帝可以正式临朝裁决政务。第二件事是忠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希望梁冀能收敛跋扈，洁身自爱。第三件事是希望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希望汉桓帝和梁冀都能够各自勤勉，好自为之。梁太后在死后希望桓帝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和平共处，使梁氏一门永保荣华富贵。可梁太后不会知道，已经成人的汉桓帝是不甘被控制的，正是他生前安排的这个政治格局给梁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后悔的。历经三世临朝称制达六年的梁太后与世长辞，年仅35岁，后来和汉顺帝合葬县陵，谥号为顺烈皇后。后来有评诗说：柳眉秀目多灵性，手巧心善山女红，最是史书君莫忘，当朝为后办公中。外戚的败亡啊，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后妃死了，或是失宠，或是原先控制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了，于是靠山一倒，跟着就都倒了。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那还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斟酒一杯赐死，或者白绫一条劝义， 外戚也得陪着倒霉。裙带这东西呢，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就是沉船上的老鼠，只好和船一块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弹簧坐下，而是从后门进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这位大将军的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更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呢？还是掉了脑袋，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梁太后死了，开始亲政的汉桓帝却悲哀地发现，亲政只不过是梁太后给他的一个真实的谎言。因为这个时候朝中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上。尽管梁太后去世了，但梁氏在梁冀的带领下以残酷的手段打击政敌，清除异己，朝中几乎全都是梁冀的人。梁氏依然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不为梁氏的命令侍从。这个时候的梁冀已经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了，就连自己的亲弟弟梁不疑也不例外。梁不疑喜欢阅读儒家的经书，乐于结交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梁冀对此很是憎恨，因此贬他为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此时梁胤年仅16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像木猴而冠，不伦不类。道路上的行人一看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觉得这是他梁家的耻辱，自命清高的他马上辞去官职，回到家里当了御工，并且和弟弟梁蒙约定闭门不出。梁不疑的主动让贤非但没有感化梁冀，反而对弟弟采取的政策是软禁。派便衣特务到梁不疑的家门前去监视，记录下和弟弟交往的宾客，结果这场兄弟的相煎太急，还殃及一些无辜的大臣。南郡太守马荣和江夏郡太守田明被任命为太守，上任的时候拜见过梁不疑。梁冀听了特务们的汇报，就授意有关部门弹劾马荣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情诬陷田明，把他们两个人都处以了刑罚，又都放逐到朔方郡了。结果马荣和田明双双死在了发配的途中。梁冀连自己的弟弟也不放过，更何况朝中的其他大臣。郎中袁柱有一次在皇宫门前上书，引用《易传》中的名句，树木果实太多会劈开树枝伤害树根，这句话对汉桓帝进行了告诫。春夏秋冬的运转，每个季节都会在达到极盛时消失，太高的官职爵位，过分的宠爱信任，很少不招来灾祸。如今大将军功成名就，应该引起警戒，最好是效法汉元帝时的监察部部长薛广德，把皇帝赏赐他的车悬挂起来，高卧在家，颐养精神，不再过问政务。如果不抑制梁冀手中所掌握的大权，恐怕不能保全他的性命。袁柱坦诚的言辞让梁冀听到之后是坐卧不安，他连忙派人到处秘密的搜捕，袁柱也有所察觉，只好改名换姓，称病假装已死，家里人用蒲草扎成尸体，买来棺木殡葬。梁冀却识破了骗局，仍然继续追捕，最终抓到了他，把他是鞭打致死。 对于这些，汉桓帝却是爱莫能助。梁冀做了20多年的大将军，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可以说这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可是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其实呢，现在摆在汉桓帝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跟梁冀好好合作，和平共处，继续当好梁冀的傀儡；二是跟梁冀反目成仇，消灭梁冀，夺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汉桓帝不是个自甘堕落的人，自然会选择第二条路，因为目前的这一切不是他想要的，这不是他该处于的地位。他知道，他要想真正的执政，就必须除去梁冀这条拦路虎。可是想除去梁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靠他一人之力，那是痴人说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汉桓帝知道，他要想跟梁冀公开叫板，就必须得找帮手。可是放眼朝中，已经找不到像李固和杜桥这样的忠臣了。暂时找不到合作者，汉桓帝退而求其次，继续隐忍，同时继续增封大将军梁冀10亿1万户，封梁冀的妻子为襄城君，坚守阳宅县的租税，每年收入高达5000万钱，加赐红色的绶带，与长公主相同。汉桓帝的隐忍不仅仅在朝政上，在生活上也要隐忍。面对后宫佳丽3000，不是汉桓帝不想要，而是不敢要。这一切当然归功于一个人，皇后梁女莹。汉桓帝娶回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梁女莹之后，很快就给了她名分皇后，也给了她承诺独得宠幸。而梁女莹此时也抛开娴熟温良的伪娘面目，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仗着执政的姐姐梁太后和跋扈的大哥梁冀这两个坚实坚强坚定的后台，开始自己奢靡。史书上用16个字形容：恭维雕丽，福裕真华，乔施制度，兼备前世。可尽管梁女莹得到了汉桓帝的专宠，但无奈她肚子不争气，没为汉桓帝生下一儿半子来。对此，梁女莹非但没有找自身的原因，反而出台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别的宫人凡是有怀孕的，杀无赦。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恐怖的美丽杀手很快在宫廷中陷于完全孤立。对于野蛮皇后梁女莹的野蛮行为，汉桓帝虽然慑于梁家的势力，敢怒不敢言，但聪明的他采取的政策是躲。这一躲，对皇后日趋冷淡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么一来，梁皇后自然受不了了。可不管她怎么努力，早对她惧怕的汉桓帝就是不回心转意。长此以往，梁皇后又不把这样的家丑跟梁太后和梁冀说，只能默默忍受着年复一日的孤独和寂寞。梁太后死了之后，梁皇后心里更为惶恐了。虽然还有大哥梁冀罩着，但总觉得自己离废后不远了。尽管是锦衣玉食，尽管权力无限，但他每天过得并不快乐。抑郁寡欢的他在梁太后死后的第9个年头，也就是延熙2年7月，英年早逝，谥号 义献皇后。梁皇后死了，汉桓帝终于拨云见日，马上找到了自己的最爱梁梦女。梁梦女是梁冀的女儿，按理说本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原则，他应该对梁梦女唯恐避之不及才对呀。那为什么会迷恋上梁梦女呢？第一，这个梁梦女是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奇女子，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人温和谦逊，和嚣张跋扈的梁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因为这个梁梦女名义上是梁冀的女儿，实际上却跟她没有血缘关系。梁梦女原来是汉安帝时垂帘听政的邓太后的侄孙女儿，她的父亲邓襄是邓太后堂兄的儿子。可是她的母亲嫁给邓襄生下梦女之后，又改嫁到梁冀家。梁冀是大将军梁冀寿子孙寿之舅，和梁冀不是一家，却有着亲戚关系。由于梦女自幼随着母亲一起生活，因此也就被带到了梁家，并且随了继父的姓。梦女一天天长大，出落得美貌不凡。梁冀的妻子一看梦女长得这么美，就让她父母把她送到了桓帝宫中。这时候梁太后已经死了，梁冀的小妹妹皇后梁女莹尽管还健在，但是跟桓帝感情不好。梁冀夫妇一看她长得美，就强行把她收为自己的女儿，经过包装之后，以梁冀女儿的身份送进了宫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送梁梦女入宫，也是出于防止汉桓帝宠幸外人，这是梁冀的如意算盘。一开始汉桓帝不知道实情，因为爱屋及乌，对美艳的梁梦女也是一脸的冷淡。但是梁皇后死了之后，梁梦女不再害怕，对汉桓帝说出了实情。汉桓帝在惊讶之余，对梁梦女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正是因为这样，很受汉桓帝喜爱的梁梦女被牵升为贵人。汉桓帝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一是真心喜欢这个清丽脱俗、开诚布公的奇女子，二是想利用梁梦女这个内线来监视梁家的一举一动。侦查和反侦查，不得不佩服年少汉桓帝的权智之高。可汉桓帝的一场举动引起了朝中摄政王梁冀的高度警惕，他见梁梦女一夜之间尽得汉桓帝的专宠，害怕梁梦女的母亲宣誓泄露其中的秘密，就派人暗杀她。宣誓和皇帝的侍从官袁涉是邻居，当梁冀派遣的刺客爬上袁涉家的屋顶准备进入宣家的时候， 却被袁赦发现了。袁赦见有刺客，连忙擂鼓，并引来众人追捕，结果刺客就被逮住了。宣室终于和梁冀撕破脸了，于是到汉桓帝那儿告发梁冀。我要是再容忍下去，只怕要变成第二个汉质帝了。隐忍多年的汉桓帝终于决定除掉梁冀。梁氏集团的两个重量级人物相继死后，朝野上下尽管还是被梁氏集团掌控，但接到宣誓告状之后，已经28岁的汉桓帝决定调整思路，准备放手一搏。这一年很快又发生了日食。梁冀当年打压湖广和渡桥的时候，日食和地震这些自然灾害都属于天谴，朝中三公要主动站出来，摘掉自己的乌纱帽来担责任。这时候太史令陈寿早已对梁冀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他很快向汉桓帝打了个报告，天上之所以会出现日食现象，那是上天示警，就在大将军梁冀身上。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这次日食要梁冀来担责。汉桓帝很高兴也很激动，终于有人敢摸老虎的屁股了，这就说明这朝廷还是有正直之臣的，这江山还有可救之机。可正当他思忖如何处置的时候，耳目众多的梁冀竟然在第一时间知道陈寿状告自己的事情，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以大逆不道之罪将陈寿打入死牢，随后命人在饭菜中下毒，陈寿当天晚上就死在了狱中。一来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那就是直接下属；二来太史令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而梁冀居然说抓就抓，说杀就杀，丝毫不顾及汉桓帝的存在。打狗都得看主人，梁冀丝毫没把汉桓帝放在眼里，或者说在梁冀眼里，汉桓帝只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可是梁冀不会料到，羔羊也会怒吼。陈寿的死，一方面触及了汉桓帝的底线，另一方面也让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那么要如何才能找到跟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呢？汉桓帝想来想去，还是想出个所以然，宦官唐衡值得期待。为了证明自己想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汉桓帝决定找个机会对唐衡进行表白。可汉桓帝很快就悲哀地发现，这居然是一种奢求啊。平日里他身边全都是梁冀安排的耳目，汉桓帝找不到和唐衡亲密接触的机会。深思熟虑的汉桓帝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把表白地安排在了一个极为隐秘，或者说一般都想不到的地方，厕所。别人上厕所要钱呢，汉桓帝上厕所要命，他是想要梁冀的命。这样奇思妙想还真是煞费苦心，用心良苦。有一天呢，看见唐衡等人在身边呢，汉桓帝突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想上厕所。是的，皇上想上厕所。唐衡等人感到很诧异，皇上上厕所没必要跟这些下人汇报啊，只能跟着敷衍。汉桓帝又说了，我的脚昨天扭了。啊，皇上的脚昨天扭了。唐衡等人感到很诧异啊，皇上的脚扭了也没必要汇报啊，只能再次跟着敷衍。我一个人上厕所有困难， 我需要有人陪。皇上需要有人陪，那吩咐就是啊，没必要拐这么大一个弯啊。众人一听，争先恐后的要服侍汉桓帝如厕。汉桓帝就点名道姓的说了，就让唐衡陪我吧。陪着如厕并不是一件好差事，众人一听也就幸灾乐祸地看着唐衡。只见唐衡朝众人一阵挤眉弄眼儿，然后搀扶着汉桓帝进了厕所。到了厕所里边，汉桓帝并没有宽衣解带，而是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唐衡。唐衡被汉桓帝看的是额头上冷汗直冒啊，最后只好说了，皇上是来上厕所还是看风景啊？汉桓帝说了，风景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是风景好看还是人好看呢？人好看。那你觉得是你好看还是梁冀好看呢？梁冀好看。为什么？梁冀是活的，我是死的。胡说，你明明是活生生的，为什么说是死的呢？你当着朕的面说假话，不怕掉脑袋吗？ 我就是怕掉脑袋才说梁冀是活的，我是死的。现在朝野上下都被梁冀把持，他说黑，别人不敢说白，他说死，别人不敢说活。所以在梁冀的眼里，臣等就像任其处置和摆布的商品一样，都是死的。 汉桓帝盯着唐衡，突然问，你就不想为自己而活？ 当然想，可是只要有梁冀在，我等都是死的。就算活着也是苟且偷生，这样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我也想有尊严的活着，为自己而活。你愿不愿意帮我，和我一起为自己而活着？ 皇上的意思是？ 唐衡突然间是泪流满面，都有些哽咽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臣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好，好样的。汉桓帝一听，高兴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握着唐衡的手问，你可知道你身边还有谁不愿为梁冀而活，愿意为自己而活的？ 中常侍单超、徐晃、巨源昨晚都私下表示过愿意为自己而活。 妙，妙极了。通过这次问话，给了原本忐忑迷惘的汉桓帝巨大的勇气和信心。很快他召集了唐衡、单超等五个人到自己的密室。密谋一开始，汉桓帝就来了个严刑相顾，慎终有始。首先是严，他直言不讳地全盘托出自己打算诛杀梁冀的想法。梁大将军独断专行，祸国殃民，现在我为民除害，诛杀梁氏，各位有何高见？这么开门见山、诚心相待的效果是看得见的。唐衡等五个人一致呼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就是行，大计已定，汉桓帝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用牙咬破了单超的手臂，六个人歃血为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汉桓帝和五位宦官立马分头行动，磨刀霍霍，只等革命的良机到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梁冀的耳目似乎也探得了些许蛛丝马迹，报告了梁冀。梁冀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原则，马上开始未雨绸缪。八月初十这一天， 派自己的心腹宫廷侍卫张运入住中宫，打算接管警卫。至此呢，形势终于把汉桓帝逼到绝路了。要不立刻行动，警卫大权被梁冀的亲信夺去，那就万事皆休矣。汉桓帝当机立断，派剧院出马，以折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运。随后汉桓帝在剧院等密谋五人组的保护下，隆重升殿，做了四件事，由尚书们分别撰写诏书，揭发梁冀当政以来的诸多罪行，派尚书令尹勋率领所有的可以集结的宫廷侍卫把守皇城，把兵符全部集中到尚书省保管，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派剧院将皇帝身边驾车的骑士、虎贲、羽林、都侯所属的能剑善戟的勇士集中起来，共有1000多人。做完这四件事之后，汉桓帝开始亮剑了，以单超为总调度，派剧院带领全副武装的1000多御林军，跟京畿总卫戍司令张彪的卫戍部队会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大将军府。眼看突然间变天了，很多梁氏集团的拥护者和走狗立刻来了个顺风倒，倒向了宦官一方，还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选择了不投降也不反抗的中立。结果关键时刻真正肯为梁冀卖命的没有几个，梁府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这一变故大出梁冀的意料之外。掌握权力20年之久，使他的自信空前膨胀，他认为即使是皇帝对他也不敢反抗。事实上呢，他也确实毒死了一个不听话的皇帝，他对自己很自信，认为再没有谁敢摸他这只老虎的屁股，他可以享受千秋万代的清福。可是呢，正是这种膨胀的自信使他产生了麻痹，宫廷当中几一月之久的密谋，他只闻风声，竟没有得到可靠的消息和情报。当御林军从天而降，把他的府宅围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的时候，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害怕，什么叫穷途末路。梁冀还在体会和感慨，御林军却一刻也没闲着，一方面攻城，另一方面攻心。为了彻底瓦解梁氏集团武装力量的抵抗，宫廷禁卫官司令开始手拿皇帝的诏书，在门口宣读对梁冀的处分。第一，解除梁冀全国最高统帅职务，没收大将军的官印。第二，改封梁冀当比景的都乡侯。第三，梁冀应立即率领家眷前往丰邑就职。比景是一个地名，是当时中国最南方的荒凉边城，当年的严家班就被放逐到那儿，而如今却轮到了梁家班。可怕的还不是比景辽远，而是封侯只是一个幌子，梁冀只要一踏出梁府大门，那也就是他命运的终点了。梁冀知道这只是汉桓帝对他的权宜之计，活是不可能了，死已经是必然。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苟且活下来，结局也是耻辱，是折磨，是痛苦。所以呢，梁冀和他的野蛮妻子孙寿当机立断自杀了。大魔头梁冀死了，汉桓帝是一将胜勇追穷寇，梁氏和孙氏家族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押往闹市斩首，大小官员300多人都被治罪，结局无非是诛杀、免官、下狱。 据说粮食外戚集团被翼王打进之后，整个朝廷的官员为之一空。与此同时，汉桓帝还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值30多亿钱。据不完全统计，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可以说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索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最后也就必然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和珅被查抄的时候呢，超出的家产折合1亿多2白银，可抵得上大清王朝几年的财税。所以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一说。可据有关资料，在东汉时期，一担大米大概等于现在170公斤，而清王朝的一担大米只相当于现在的103公斤。把这个差别计算在内，那和珅跟梁冀就没法比了。梁冀的涉案值为102亿公斤大米，而和珅贪腐案只有68亿公斤大米。两位古人贪腐的不是一个重量级，而且考虑到梁冀之世的东汉王朝人口只有5000多万，而和珅之世的清王朝人口是东汉王朝的几倍，所以这梁冀的搜刮能力比和珅更胜一筹。和珅的贪腐是雁过拔毛的水平，而大将军梁冀那就是雁过留翅了，所以这天下第一贪官的头衔应该由梁冀来带才对。就这样，那个从不把皇帝当干部的富二代兼官二代跋扈将军梁冀的命运终结在一个其为不言，其才不显，为人看似非常低调的年轻皇帝手里。因为这次政变发动得很突然，一夜之间粮食集团灰飞烟灭，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当真印证了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梁冀和他的粮食集团恶贯满盈，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后来唐朝有鬼才之称的诗人李贺做《荣华乐》一诗，词采绚烂，极尽铺陈，把梁冀一家炙手可热的权威、奢侈淫靡的生活以及富贵荣华的景象用一首长诗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愿见公子20余，持偏佩纯鸡珠，气如霓虹，动如剑鸥，走马夜归叫严更，径传妇道游交房，龙裘金爵杂花光，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唱，口吟舌画称女郎，锦雀绣面汉地旁，得明珠石斛白璧一双，心照垂金夜紫光煌煌，马如飞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将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为画地，峨峨虎冠上接云，耸剑沉躯凌紫芬，袖断千寻一造力，黄金百亿铸家臣，十二门前张大宅，青春烟起连天壁，金铺坠日砸红光，铜楼涅槃死争利，腰肌凝醉卧方席，海素龙窗空下阁，丹穴曲凤冲行袍，拳拳如拳哪足似，金蝉压压兰竹香，军装武技声啷当，谁知花雨夜来过，但见池台春草长，嘈嘈闲吹扎天开，红牙箫声绕天来，天长一尺冠双虎，云把绝城刮汉雷，乱袖交杆管儿舞，无音绿鸟学言语，能教客食平子金，借送客毛寄心兔，三皇后七贵人 五十校尉两将军，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金华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若这个世界凋谢，我会守在你身边，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吻别，我会有手中的线为你奉愿，陪你看上月间，陪你看沧海变迁，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陪你将情节改写，陪你将八荒走遍，只因你独得懂我，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线。

以现在啊，鲜芋仙海参已经做出了品牌，做出了人气。但遗憾的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订购三盒送一盒的机会，一旦错过，也就意味着下一批次的鲜芋仙海参可能就再也享受不到524一盒的优惠力度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已经全满了。不论您是工作压力繁重的上班族，还是学习重课业多的学生朋友，又或者是老年朋友们，海参都是好选择。花13块钱品尝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还能多得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的活动。最后一天，最后1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我宁愿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政变成功之后，汉桓帝还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奖赏功臣，汉桓帝将诛杀梁冀的功臣单超、徐晃、沮院、左冠、唐衡等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20000户，后来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10000户。当时人们称这5名宦官为五侯。同时，汉桓帝又将尚书令尹勋等7人封为亭侯，擢升大司农黄雄为太尉、光禄大夫，大鸿胪梁国人盛允为司空。好在位列三公之首的黄雄，他见人心所向，检举揭发各州郡一直残暴贪婪的官吏，有10多人被处死或流放，这样受到了全国民众的称赞。正直的黄琼在新的环境下惩治了腐败，带来了桓帝朝的新气象。汉桓帝除了大封特封宦官之外，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立后。汉桓帝很快把梁女莹死后空出来的皇后位子交给了梁贵人，实际上是邓孟女，并且把梁冀的妹妹的坟墓一陵贬称为贵人冢。因为长期受制于梁氏，心里边特别的厌恶梁氏，汉桓帝就把梁皇后改为薄幸，子以母荣，母以女贵，孟女皇后的母亲被封为长安君。到了延熙4年，大臣中间突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皇后本是郎中邓襄的女儿，不应当改作他姓。奏报到桓帝那儿，他也觉得有道理。随后汉桓帝又复梁皇后为邓姓。一个皇后的姓改来改去，在中国历史上那是第一次。而这种改不基于血缘上伦理上的理由，却基于政治上的理由。三姓皇后邓孟女创造了历史之最。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后汉桓帝爱屋及乌之下追封邓皇后的父亲邓襄为车骑将军、安阳侯。可是呢， 邓家班却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邓氏集团。喜新厌旧的汉桓帝很快就冷落了邓皇后，开始移情别恋别的嫔妃了。据史书上记载呢，汉桓帝的后宫仅最低级的才女就有几千人，还有第一级贵人、第二级美人、第三级宫人，再加上服侍他们的宫女，再加上其他的，总数目可以跟西汉王朝末期相媲美，有三四万人。东汉后宫嫔妃分为皇后、贵人、美人、宫人、才女、宫女这几个等级。新上任的宫廷禁卫官司令陈蕃上书汉桓帝，进行了忠告：才女数千，时有一矣，知有粉黛，不可资忌。俗谚说，道不可过五女之门，以女到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平国乎？汉桓帝很不好意思，显示了从善如流，马上下令释放500宫女。那汉桓帝会从此改过自新吗？不会，释放500名宫女就是放烟幕弹罢了。首先，500名宫女实际上，那只是上万宫女的冰山一角。他释放出来的宫女都是年龄偏大的，就算陈蕃不说，这些宫女也都是剩女了。即便留在皇宫，汉桓帝也不会多瞧他们一眼，只不过是摆设。美女如花呀，迷在花丛中的汉桓帝对邓梦女那股热乎劲儿，很快就成过眼云烟了。喜新厌旧，风流潇洒，这是男人的本色，再加上汉桓帝对梁家和邓家心有千千结，怀有忌惮之心，所以对邓皇后上演爱情买卖，那也就在所难免了。邓皇后受不了冷落呀，她有些狂躁，动不动的就发脾气，她认为所有的宫女都是敌人，都该死，却忘了自己以前也跟他们一样。长此以往，汉桓帝对邓皇后的态度由冷落变成了愤恨，于是移情别恋到另一位郭贵人身上。以前汉桓帝对邓皇后冷漠，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没错呀，后宫的这座花园太大了，他忙着采摘各种鲜艳的花忙不过来呢，也还算情有可原，现在却对郭贵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当然是年轻气盛的邓皇后所不能承受的。爱情是自私的，每个女人都想要唯一的最爱，后宫也是自私的，每个皇后都想永远稳坐钓鱼台。于是邓皇后马上就演了一出夺夫闹剧，从此后宫就不得安宁了。邓皇后和郭贵人是针锋相对，进行长久的对攻战。可是争来争去，邓皇后每次都发出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可此时的郭贵人正受宠呢呀，你在人家太岁头上动土，那不是药王庙进香自讨苦吃吗？眼看不识趣的邓皇后没完没了，想斗个鱼死网破，郭贵人没有再谦让，开始大肆反击，结果通过枕边风的形式，邓皇后的是是非非很快就吹进了汉桓帝的心里。为了保护好心中的女神，汉桓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延熙8年亮出了手中的倚天剑，废除皇后，逮捕皇后，囚禁皇后。任何一个身在高位的人都不能忍受这种摔下深谷的打击，邓皇后是人，她不是神，也不能例外。在囚室里痛不欲生的她来了个亮剑，一剑穿心， 忧愤而死。树倒猢狲散，邓皇后被废之后，邓家的好运也走到头了，开始霉运连连。他的父母因为死得早，免掉了一场痛苦遭遇，而其他的家人就难逃劫数了。邓皇后这样一朵不到30岁的鲜花就这样凋谢，13年的缠绵爱情换来两位亲人的人头落地和全族放逐。邓皇后死后被安葬于洛阳城北的邙山，这正是魂飘梦断归无处，流年多恨隐孤独，当年双影似栽木，相思铺满来时路。原本大有接替梁氏集团势头的邓家班，转眼间彻底的灭亡了，东汉王朝外戚专权的时代也就彻底结束了。但是东汉的皇权并未因此而强盛，因为皇帝身边有两个轮子呢，一个是外戚，另一个就是宦官。汉桓帝依靠宦官除掉了外戚，现在坐上了宦官的独轮车，他本人也由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时代又进入了一个宦官专权的鼎盛时期。汉桓帝把在诛杀梁氏势力的行动中立有首功的宦官单超、徐晃、沮苑、左冠、唐衡五个人都封侯重赏，结果这五个侯都不是吃素的，宦官掌权，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他们的亲信爪牙遍布各地，无法无天。宦官垄断政权以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贪鄙残毒，无法无天，比梁冀时期更甚。他们也学习梁冀这个榜样，动用国库为自己兴建豪华的住宅。他们本来已经没有生殖能力了，却偏偏搜罗天下的美女以为姬妾，把他们打扮得像宫女一样，让他们日夜伺候自己。他们没有儿子，就收养义子，让他们继承爵位。为了扩大势力，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插亲信到各地做官。这些人无才无德，只知道搜刮百姓，简直就跟强盗一样。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贪污受贿被人告发了。兖州刺史帝务仲派部下魏宇前去调查，查出赃款5-6千万钱。帝务仲非常气愤，就上书弹劾单匡。结果单匡因为有单超这棵大树在后边撑着呢，竟然逍遥法外。后来单超捏造罪名，撤掉了第五种的官职，把他充军到朔方。于是呢，第五种就最后隐于乡野，过隐居生活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宦官集团的大哥大单超很快就因病而一命呜呼。剩下的四侯也许是觉得人生太短暂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有恃无恐，骄横朝野。他们建筑宅地，互相攀比，兄弟亲戚无恶不作。江湖上很快就传出来了，左回天聚独坐，徐卧虎唐两舵。左回天说的是左冠，聚独坐说的是聚苑，徐卧虎说的是徐晃，唐两舵说的是唐衡。徐晃的侄子下邳县令徐宣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他看中了已故汝南太守李浩年仅16岁的女儿，就马上派人去说亲。结果李家因为对他们这些宦官势力心存芥蒂，就拒绝了，说了我们寒门之女岂能配得起虎门之子啊。结婚就像是周瑜打黄盖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行。此 此时徐家和李家显然是另外一番情景，一个愿打，另一个不愿挨。按理说强扭的瓜不甜，这个时候的徐家应该主动放弃，另寻芳草。可这个徐家已经不是以前的徐家了，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徐家。李家拒绝婚事这倒是小事儿，可面子问题事儿大呀。正因为这样，徐轩听说李家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二话不说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就往李家闯。结果李家女儿很快被徐轩给劫持进了他的府地，接下来上演的事情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先奸后杀。正直的东海相黄福知道这件事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派人把徐轩抓起来关在牢中审问。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下属们纷纷站出来做和事佬，大致意思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徐轩看徐黄，不看徐黄看桓帝，放他一马，相安无事。黄福却这么回了一句：奸贼不除，天地难容。下属们知道得罪徐黄之后事情的严重性，就更加直白地劝解：杀一人等于杀自己，留一人等于留自己。黄福却坚决地说道：对我来说，今天能除了恶霸，明天即便去死也可以无怨无悔，死而瞑目。说完他不再犹豫，马上把徐轩拉到集市，来了个闹钟斩。徐轩死了，徐黄却恼了，二话不说拔脚就跑进了皇宫，当着汉桓帝的面就哭了，末了说了这么一句：皇上不为臣主持公道，臣也不想活了。汉桓帝听了大吃一惊啊，就连调查的过程都免了，举起手中的倚天剑挥了出去，结果黄福官职被削，头发被剃光，罚去做苦役，性命没丢已经算是万幸了。武侯骄纵不法，其他的宦官也是如此。中常侍侯览先后侵占宅舍381所，侵夺田地118顷，绮丽地宅16区，还掠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占民财，竟然诬人谋反，捕杀后霸占其财产，前后侵占民产数以亿计。宦官虽然已成燎原之势，但朝中还是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正义之士，比如正直的太尉黄琼，就凭一人之力给腐朽的朝廷带来了新风气，极力引荐和聘请天下名士入朝为官，大有和宦官集团抢班夺权之势。这其中就有汝南人范滂。范滂少年的时候就磨砺出了清高的气节，受到州郡和乡里官民的佩服。他曾经担任过清照使，这有点类似于钦差大臣，到冀州巡视考察。出发的时候他登上车，手揽缰绳，慷慨激昂，大有澄清天下吏治的壮志。贪赃枉法的太守县令听说公正廉明的范滂要来视察，都自动解下印信辞职而去。凡是范滂所揭发弹劾的人，全都符合民众的愿望。当时正好遇上皇帝下诏，命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的官员评出地方官员执政的业绩，考察反映民间疾苦。这时候范滂弹劾的刺史、2000担官员、权贵党羽一共有20多人，尚书责备他弹劾的官员太烂太多，怀疑他假公济私，公报私仇。 对此，范滂直接回答：农夫去草，家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亲。什么意思呢？我听说农夫必须除草，庄稼才能茂盛，忠臣必须除掉奸臣，王道才能清平。我所揭发弹劾的官吏，假如不是暴力危害百姓，我怎么会让这些人来玷污我的奏章呢？只是因为迫于朝会的日期太紧，所以先检举揭发出来，上面应该极加惩处。还有一些没查清楚的，等我调查核实以后再来弹劾。若陈言有二，甘受显露。尚书听了是无言以对。这件事反映当时这么一个现象：朝廷在宦官集团的把控下，恶人当道，一些正义人士想要有所作为，轻则遭遇质疑，重则被诽谤和打压，从而形成了一种污浊的环境。官场人人都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宦官专权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阻断了仕途。这时候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好行事，这就严重侵夺了世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各郡县的儒生也有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和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力量。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当时在官僚士大夫中，品评人物的轻易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他们对宦官专权乱政进行猛烈的舆论抨击。比如举秀才不知书，查孝廉赋别居，寒素清明浊如泥，高地良将怯如鸡。这句话当时流传得很广，太学生们非常推崇政治官僚李英、陈蕃等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来颂扬他们的节操。当时的耿直派官员、太学生还有名士，无形当中结成了反抗宦官集团的统一战线，宦官集团把他们称作党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您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陈蕃字仲举，河南平舆人士，他是典型的骆驼官三代。他的祖父曾任河东太守，但是到了陈蕃一辈，家道中落，不再显微乡里。陈蕃15岁的时候，曾经独处一个庭院习读诗书。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薛勤来看他， 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就对陈帆说了，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帆当即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世一世乎？在汉朝时期啊，中国还没有科举制度，朝廷选拔官吏的形式是举孝廉。陈帆也不例外，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以举孝廉入仕，拜为郎中。没多久，母亲病故了，陈帆弃官守丧。3年之后，刺史周景任命他为别驾从事，他却因为和周景见证不合，又弃官而去。在这之后，公府也曾举荐他为方正，率直的陈帆再次推掉，一直到太尉李固举荐，陈帆这才离家为官，征拜一郎，再迁为乐安太守。后来汉朝重臣李英到青州做刺史，李英的威严天下闻名，青州各地平日欺民诈财的官员听到风声，吓得都弃官而逃，唯独陈帆安然一坐。陈帆任太守的时候，正值东汉外戚宦官专权弄事之时。有一次，汉顺帝之妻梁皇后的哥哥大将军梁冀写了一封信给陈帆，让陈帆为他做一件事。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能攀上像梁冀这样的高官，那无疑能够青云直上，这是一般为官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陈帆却不以为然，梁冀的信使来找陈帆，陈帆拒而不见，信使就假传大将军求见。陈帆一怒之下，用皮鞭子把信使给打死。这种有悖情理的做法，当然为一贯飞扬跋扈的梁冀所不容。他在皇帝面前一番声讨，陈帆就被贬到修武县做了一名县令。幸运的是，由于陈帆在任时政绩显著，没过多久，汉顺帝再次启用陈帆，拜尚书，到汉灵帝时官至太傅。此时眼看汉桓帝如此重用宦官，眼看朝中腐败如斯，认识到人才重要性的他，为此专门上书给汉桓帝，推荐了5位隐居高士出来当官。他们是豫章人徐志、彭城人姜公、汝南人袁弘、京兆人韦柱、颍川人李谭。徐志的绰号叫有道高士，他品德好，谦逊节俭，待人礼让，严肃。可是他宁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绝不做官。他虽然不愿意当官，但一旦听到朝中忠臣良将的死信，一定会背着书箱前往吊丧。他通常是先在家里烤好一只鸡，另外把一两棉絮浸泡在酒里，然后用晒干的棉絮包裹烤鸡，来到死者的坟墓前，用水把棉絮泡湿，让酒味溢出来。此外，他还会准备一斗米的饭，以白茅草为坐垫，把鸡放在坟墓前面，把酒洒在地上进行祭吊。做完这些之后，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也不见死者的家人，立刻离去。姜公的绰号是孝敬居士，他和两个弟弟都以孝敬父母、善待兄弟而出名。他和兄弟经常同盖一条被子睡觉，而不肯答应官府的聘请。姜公曾经跟他弟弟姜继江一起前往郡府，夜间在道路上遇到抢劫的，强盗要杀他们俩。姜公对强盗说了，我的弟弟年龄还小，深得父母的疼爱，再加上还没定亲娶妻呢，我希望你们把我杀掉，保全我弟弟的性命。可是弟弟姜继江却争着对强盗说了， 我哥哥年龄比我大，品德比我高，是我们家的珍宝，也是国家的英才，请来杀我吧，我愿意带哥哥一死。那强盗一听这兄弟俩的对话，还受感动了，就把他们俩给放了，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和钱财给抢走了。他们兄弟二人来到郡府，人们看见监工没穿衣服，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缘故。监工用其他的原因进行掩盖，终究没说出路遇强盗的事儿。强盗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惭愧和后悔，就到监工的学校当面叩头请罪，奉还所抢的衣物。监工不仅没接受，还用酒饭招待强盗，并以礼相送。袁弘的绰号是雨更居士，他是袁安的玄孙，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安，因为在匈奴政策上和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在公元86年升任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来又出任司徒。从此袁氏家族开始发迹。到了袁弘的时候，他在继承袁氏古风的同时，一生谨慎，做到四个字：苦身修洁，不愿意接受官府和朝廷的征召。韦著的绰号叫卧龙居士，他隐居在家，讲授经书，吟诗作赋，以字书惑，不肯过问世事，做出了和诸葛亮梁甫吟相媲美的诗词《夜窗吟》：更深坐酒烛光短，人尽红炉火初暖，朔风吹得惶惶寒，碎点霜华上银管，懒衣饰目眼行戏，眉梢月道松梢际，敲冰化水浇醉肠，斜向银窗涤寒气，骨皮冻损生不动，别怨人天淬金重，比星欲晚阳何回，蝴蝶无情入春梦，朝来闲倚栏杆立，忽听林鸦清晴日，殷勤细读中夜诗，一笑云边乱山出。李谭的绰号叫贤德居士，他的继母非常凶恶，可是李谭对他的奉养却越发恭敬。比方说，只要他得到四季珍贵玩物，从来没有不先行礼而后送给继母的，乡里都将他作为榜样。这样五位不世之才当然是国之栋梁了，能为朝廷效力那就是国之大幸。好在这个时候的汉桓帝虽然被宦官和美女弄昏了头，但还属于一半清醒一半醉的阶段，还没彻底的昏过去。面对陈蕃提出的人才计划，他清醒过来，欣然采纳，马上对这五个人备上厚礼，前去聘请。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汉桓帝如此的礼贤下士，五位居士表现的是惊人的一致，拒绝接受聘礼，拒绝接受官职，理由都出奇的不同凡响，不是非绝，各有所至。无处事的不思进取，不识时务，不识抬举，汉桓帝不求甚解，他充分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容分说，又派人征召安阳人魏桓入朝。魏桓家乡的人都劝他去，魏桓呢却提出了几个反问：现在这种局面，接受朝廷的俸禄，追求升迁高级官职，可以实现个人理想吗？如今皇帝后宫美女数以千计，能缩小数目吗？御厩骏马10000匹，能减少吗？ 皇帝左右的权臣和豪族能排除吗？大家都回答说不能。于是魏桓长叹说，让我活着前去应聘，死后再被送回，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从此魏桓是隐居不出。征召六人没有人答应，这也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由此可见，汉桓帝执政时期，前有梁冀作恶多端，后有宦官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天下的人人志士都寒了心了，当然不肯出来为官。天下的仁义之士都选择了归隐，宦官的势力却与日俱增，用贪婪放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也不知是人怒天怨，还是纯属巧合，此时天下屡次出现灾异现象，让人惶惶不可终日。众人还在惊呆徘徊的时候，白马县县令李云提起正义之剑，来了个上书。上书说了，梁冀当日仗势权势，独断专行，危害天下，如今论罪处死，那是罪有应得。现今陛下滥封参与密谋的臣子，赏赐万户以上的食邑，如果汉高祖在天之灵有之，能不怪罪吗？如今官位错乱，奸佞小人依靠谄媚追求升迁，贿赂公行，政令和教化日益败坏，西北边疆保卫国土的各位将领听说此事，能不叛离吗？天下王者为帝，真帝是帝说的话做的事，为天下理，现在任命官员的诏书却不经皇帝过目，是皇帝不打算审理吗？结果这封赤裸裸的上书，汉桓帝看了之后是怒不可遏，他给了李云嘉奖令，当然不是嘉奖，命令尚书逮捕李云，并押送到黄门北司狱中，同时派遣中常侍管霸和监察官御史，还有法官廷尉组成审查组，调查审问此事。这时候弘农郡的武官苑都仲对李云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痛心，于是挺身而出上书给桓帝，他说李云是个大忠臣，不能滥杀无辜忠臣，如果要处死李云，我甘愿和他同年同月同日死。杜仲强硬而直截了当的话代表了群众的呼声，如同一把利剑刺入汉桓帝的咽喉。汉桓帝此时已经不再是愚难了，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于是他再次举起手中倚天剑，一剑挥下去，杜仲乌纱帽搬家的同时也掉进了十八层地狱。这个时候陈蕃也不再犹豫，他冒着危险说了两句话，李云说话不知道禁忌，冒犯了陛下，罪不可恕，但他的本意只在于效忠国家，今天如果陛下杀了李云，会让全天下人寒心。应该说陈蕃的上书很有水平，他首先承认李云有小过错，给汉桓帝一个台阶下，其次确认李云没有大罪过，给了李云一个被赦免的机会。一时激起千层浪，在杜仲陈蕃的带领下，朝中正义之士纷纷站了出来，太常杨炳、洛阳令穆茂、郎中上官资等人以不怕砍脑袋的风骨为公道说话，枪口一致对外，目标也一致，请求赦免李云。陈蕃刚柔相济的上书本来让汉桓帝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处理李云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杨炳等人的上书 却彻底激怒了好面子的汉桓帝。而这个时候的宦官集团还坐山观虎斗，还不出面那就不是宦官集团了。他们马上派出枪手进行倒宫反算，弹劾陈蕃等人。弹劾的罪名有大不道、大不忠、大不敬。汉桓帝这时候发挥了昏庸的本质，利用宦官集团的协助，当机立断摘了陈蕃、杨炳的乌纱帽，让他们回家了。汉桓帝的处罚令出台，宦官集团是欢欣鼓舞，掌声雷动，枪手们也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对于他们来说，李云、杜仲、陈蕃、杨炳等人就是个难题头，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旦被全部打压下去，宦官集团就可以一统朝廷，天下无敌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正在这时，宦官集团当中一个叫管霸的成员站出来给汉桓帝泼了一盆冷水。他是一跪二哭三诉说，说的话很公道。李云只是荒野草泽中一位愚蠢的儒生，杜仲只是郡府中毫不起眼的小吏，他们的言行出于狂妄、愚昧和无知，谴责即可，还没达到严厉处罚的地步。对此，汉桓帝充分发挥一意孤行的作风，进行了愤怒的反驳。你觉得孔子说的“帝者，帝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理解了帝王就是要惩恶扬善的意思，难道你还想原谅李云等人吗？汉桓帝说完这段话，不再给管霸申诉的机会，对李云和杜仲批了杀无赦三个字。李云和杜仲双双死在狱中。就这样，太尉黄琼也是爱莫能助，只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最终明哲保身的他选择了两步，一是诈病卧床不起不再上朝，二是上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陛下即位以来，没有胜过前朝的善政，梁姓家族擅弄威权，宦官充斥朝廷，李固、杜桥因为口吐忠言已经惨遭杀害，而李云、杜仲又因为直言相见遭到诛杀，四海之内都因此悲伤恐惧，日益怨恨朝廷，无论是在朝的官员还是在野的百姓，已把尽忠朝廷视为禁忌。尚书周勇历来向着梁冀，假借梁冀的威风作威作福，当他发现梁冀要衰败的时候，马上抨击梁冀，以此向陛下表示忠心。他采取了这样的奸计，陛下竟然封他为侯。还有宫廷内的皇门宦官挟持邪恶势力互相结党，当梁冀的势力兴盛时，他们和梁冀之间互相勾结，犹如父辈一样相亲，朝夕图谋不轨，狼狈为奸。当梁冀将要被诛杀时，他们无计可施，于是翻过脸来揭发梁冀的罪恶，以此来取得封爵赏赐。陛下不加以辨别真假，使他们又和真正的忠臣受到显赫的封赏，导致诸子共色，粉末混淆，真可以说是把金玉抛掷在沙石之中，将玉璧敲碎扔进泥泞的道路。天下人听到之后无不愤恨叹息，我皇家世代蒙受朝廷的恩德，身轻伟重，所以斗胆在临死之前向陛下陈述不能隐晦的话。应该说黄琼算仁至义尽，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目的就是不忍看到汉桓帝苦海无涯，希望他能回头是岸。

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围绕着夏季养生啊，和大家叙述了许多有关夏季养生啊、通阳啊、冬病夏治啊这些知识，特别讲到了心脏的重要性，而且明确了应该呢借天时啊，借它的循环快、新陈代谢快，净化我们的血管，包括心血管、脑血管，清理这个系统的垃圾，给我们心脏也好、大脑也好、血管也好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这个夏季养心的定位啊，我觉得呢比较全面啊，也比较呢准确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强调，所以如何去净化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脑啊和动脉和静脉的血管，这是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课题，要解决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认识，而且我们还介绍相关的知识，还要掌握方法，这样呢又有理论又有实践，有机理结合，这样你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夏季拔罐，我们许多朋友哎，他为什么积极要参与这个，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了，怎么去净化，把这个垃圾去掉，那我们把这个垃圾这俩字儿，还得把它分析透了，那它太广泛了，因为我们把垃圾的定位它包括很多了啊，它包括啊我们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哎，这一点你要清楚啊。你看我们强调了夏天防暑，为什么呢？心啊通这个跟夏季相通，所以直接就容易什么，这暑直接就伤心了，暑伤心了，在防暑的同时我们还防风湿寒，所以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全面，不是单纯的这个风湿就影响到我们的关节，不是，这个风寒湿在我们体内是无处不到，可在临床呢它主要是在什么呢啊，大家表现的关节比较多，但是还要记住风湿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啊，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就知道风湿性心脏病，所以说大家在理解啊自然界的风寒湿也要把它理解全面了，而且自然界的风寒湿啊，就风寒暑湿燥火啊，它容易伤我们的身体哪个部位、哪个脏腑，这个也要清楚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暑伤心，那寒呢寒伤阳啊，湿呢湿伤脾，而且呢它还阻阳，哎，这个风邪呢它伤气血，它伤皮肤啊，你看很多皮肤痒啊，一遇见风了皮肤发痒了，所以这样我们把它理解全面了，随时随地的每天通过泡脚做到日清，不让它在我们体内过夜，然后根据每年的情况，就是每一季呗，所以这个防这个这一年四季都要防啊，是不是春夏秋冬都有风啊？没错，啊，你要气血虚的人，特别容易中风。祛风呢，你必须得活血，血活风自灭，这就清楚了。我为什么一受风就感冒了？为什么一受风这浑身关节不好？为什么一受风，哎呦，这皮肤受不了？你就了解了，啊，一年四季都有风，啊，这风还不一样，它风有组合，啊，有风湿啊，有。啊，风热呀，你像这个夏天的热伤风，你看它是什么风啊？这方面的知识特别多，所以我们呢摘的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和大家说， 关键是大家一定要跟着，不仅听这节目，而且要有行动。你看夏季来临以后，许多朋友都做什么？都去拔罐。不是说我有腰椎病了啊，我有颈椎病了啊，我后背发凉了发沉了，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压缩性啊，压缩性骨折呀，椎管狭窄呀，这个我要通这个督脉去就是你没有这个病，到这个季节把督脉打通，督脉打通了，督嘛，督领嘛，督领人体12条经脉的6条阳经，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要通阳，因为这个阳呢是人的生命的原动力，是气血的动力是消化吸收新陈代谢的动力，而且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蓄能量蓄热量，你阳气足了为什么一样的气候到天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我冷的不行，有人说没感觉太冷就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条件一样的温度，说为什么有人感觉是不一样，实质上呢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阳嘛阳气它会影响人的气血嘛，实际上人怕冷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血血是有温度的如果你这个气血循行的特别好特别旺盛，它会怕冷吗？它不会怕冷，所以你到什么时候你该干什么活你要干，第一个就等着这拔罐子了，干什么通通阳，有病吗？还没有这方面明显的什么腰啊背啊颈椎没有，就到时候清理清理，到时候呢给它通畅通畅，这样的意识太高了太好了，往往一般人做不到，都是有病这腰啊背啊不行有风湿了后背凉了腰凉了，这个后背像背着一个披像的，背着披，有的说的后背像披着凉水像的，到冬天呢被窝有一点缝受不了受不了铁噎了，你说屋里又盖着棉被他哪来的风啊，他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这些意义给大家讲清楚大家把这个意义认识到了有人说夏天不好过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了夏天不好过，我们进入三伏天以后有些人就更觉得不舒服，拔气气上不来，气上不来感觉到浑身乏无力，一点精神没有，倦怠，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血中的含氧，说白了说再具体了，血中的含氧度大家都知道人离不开氧，人类在地球生活三大这个条件嘛，阳光啊水啊空气啊这个空气说的就是含氧，这个空气当中的含氧20%，血中的含氧那也要清楚，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说在一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人感觉到气短气上不来气上不来就感到胸闷啊胸憋啊，那就是夏天的新陈代谢快，这是它的好处，血循环快是它的好处，同时呢它又加大了耗氧它既能消耗你体内的垃圾像脂肪啊像风湿寒的一出汗呢，又考虑到另一个面它消耗大你还要及时补充你夏天老出汗容易缺水，所以这个水一定要跟上，而且这个水怎么喝这都有学问要频频饮之这是一个，而且注意别暴饮，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暴饮暴食这个暴食这个大家理解的比较还深一点，他那个病他就吃的，这暴饮与暴食，这个暴饮大家注意的不太细，认识还不太足有的暴饮就是暴饮酒实际上水也有暴饮就是我们说的后背心凉怎么造成的，就是天热渴急了那喝个痛快咕咚咕咚的咕咚咕咚喝的什么绝对不会喝热水喝凉水，喝着喝冰水，但是他才觉得舒服没痛快你看老年朋友你看多热他喝什么水，他喝热茶有人说喝凉水解渴，有人说喝吃冰淇淋吃雪糕那味凉才解渴您可以自己特别年轻朋友自己试试看看喝热茶解渴呀还是喝凉水解渴还是喝这个冰淇淋吃这个凉的过去是冰棒嘛这就出现暴饮了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多讲讲，这都是容易犯的毛病， 他图一时痛快，结果怎么样，留下病根了啊。我们这些啊要多说说，一个是喝热茶才解渴了啊，一喝热茶毛孔打开了，怎么了，我们毛孔就一个一个小窗户嘛啊，把体内的热它就散出来了，散出来了你看着它流汗，它心里特别凉快啊，说怎么就凉快了，心静自然凉，你老吃凉的收缩了，进空调屋子了，喝着过堂风了，怎么样，毛孔都闭住了，里边热散出来吗，散出来，这个道理我们一分析，哦，应该是呢啊，让它内外通啊，那个小窗户干什么的，就调节人体温的啊，热了小窗就打开了，凉了凉它就关上了啊，再凉它起鸡皮疙瘩了，紧闭一个个小门，所以你利用这个体内有热的人，有体内有热的人呢，他还专门爱吃凉的，他觉得吃完了舒服。我们举个例子，像这女性来例假啊，由于内分泌的旺盛出现烦躁啊，像这个情况我们传统是什么，老太太们都知道啊，喝什么姜汤水，姜是干什么的，姜是发散的，它里边有热呀，它烦呢，怎么还搁姜呢，对，所以你从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了，现在改革了，现在来例假的年轻的女士们烦怎么着，一烦躁除了寒凉嗓子喝水大大去消除热烦，那就吃冰淇淋雪糕啊，这就是现实啊啊，我们不要讲过多的大理论，贴着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太远了，那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大家把这个女性朋友注意了，哪那么多痛经啊，大家说对不对，这是优良传统啊，这行之有效的，这你不按照规矩出牌，你不按照科学办事，你将来吃苦头，年轻是吧，自是身体好一点，抵抗力能强一点是吧，能扛得住啊，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舒服还是身体舒服，这舒服咱说清楚了，所以我们养生这个节就在这儿了，是让你的感觉舒服呢，还是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这个都模糊，我们首先得让我们机体，我们的心肝脾肺分，我们的阴阳，我们的气血，我们的关节等等，让它舒服，它舒服翻过来给你舒服，现在人们不取这个舒服，而取刺激，我想啊，就像我说的啊，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他根本就不管你的胃口是不是这样，他也不管你生物钟是不是被你这个不良习惯打乱了损伤了，他不管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啊，就是图一时痛快嘛，最后怎么样，就去还账去嘛，很多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哎，这个疾病怎么造成呢，60%是我们生活不科学，饮食不科学，生活不规律造成的。这个我们要说内容啊，我慢慢说，特别是结合着哎夏季啊一些认识，给大家呢把道理说清楚啊，认同了哎，人说的是那么个理儿，实际情况也这么回事儿，哎，人说的这个方法也对，喝热饮，频频饮之，洗热水澡才凉快了，这是最常见的，所以我们就要讲，我特别重视。你养生首先别伤生啊，如果我们不懂养生是吧，你就不伤生啊，现在的环境条件你活80-90一点问题没有，它跟我们这个上年纪的过来那个生活环境条件那不一样，但是好的条件你能不能最后获得好的身体呢，告诉俩字，未必，所以将来这些年轻人如果不学点这些科学，不学点这些知识，将来这一代人到老了未必，甭看现在的老年人这病那病，将来如果不把这个意识增强啊，去上升去，还不敌现在的老年朋友，你看现在年轻人30多岁夭折了，40多岁怎么了，弹弦子了，过去哪有这事儿，过去没有60没有资格得中风，大家说对不对，现在什么都超前，该超前超前，不该超前千万别超前啊！我们结合着夏季啊养生啊，特别呢讲到养心这一块是吧，我们给这个养心啊做了一个定位，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引起我们心也是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以及呢原因都不尽相同，谈到了什么，谈到了 先天性的心脏病，又谈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说到了高心病，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啊，一定啊分清你的心脏不好什么原因造成，只有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啊，我们再找合适的方法途径或者药物，这样的效果呢那就明显的好多了。你看我们谈到高血压，高血压的药物呢也不一样啊，分成几大类。我们现在讲这个啊，就有意呢进行啊中医和西医的沟通啊。你比如说这扩张血管，那有人说了，什么扩张血管就能够起到降压？对呀，大家想一想，血管狭窄了，容量减少了，压力增强，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扩张血管，容量增大了，压力降低了，血压不下降，是不是这意思？啊，另外镇静，啊，使用镇静剂，啊，高血压患者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哎，让你呢身心，什么肌肉啊、血管啊，啊，都得的，啊，放松。啊，他使用镇静，这时候我跟大家说了，镇静，说我去争取取得了镇静的效果，那休息好了，是不是有利于血压下降啊？没错，哎，有人呢是睡觉不好，起来以后头昏脑胀，一量血压，血压高了，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利尿啊，降压啊，很多临床上这血压能降不下来呢，加点利尿剂吧。那就为什么我们推荐要自然的方法啊？你看我们今天呢又结合着养心，哎，结合呢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那你必须得啊对高血压要重视，是不是啊？我们讲高血压也是要谈心脏，对心脏的影响。我们谈到先天的，谈到风湿的，啊，我们谈到高血压啊，所以说我们在了解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你有高血压，你又不要单纯的就啊看这个血压，一定看什么原因引起的，那这样呢我们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了，在解决问题方面哎，我们就扩充了思路，最后的效果就非常满意。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喂，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啊。李老师。 哎 我上四年了。 哦， 哎，有问题我就找那个木学院店的叶老师。 那就对了。 我一打电话，我说哪不合适了，来吧。 嗯。 叶老师就挺热情的，我就赶紧。 好，这就对了。 我最近吧，我就是说我这个膀子疼啊。 嗯。 我也不知道是受风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我就上医院去扎针，扎十天也不见好。 嗯。 哎，我就给叶老师打电话嘛。 嗯。 那叶老师说：“你来吧，来来，赶紧找老师们看看，给您念念。” 对， 那个，哎，我去了游了两回，哎，下好现在， 哦， 不怎么疼了， 嗯， 哎，这个腿呢，脚脚趾头，热脚趾头嘛，疼， 嗯， 打夜呢疼，白天不疼， 哦， 哎，扎针灸也没管事儿， 嗯， 哎，这现在这几天怎么给我按摩的呢？这两天没疼， 嗯， 不也都是下好嘛，我就摸灸， 对， 哎，两摸再按摩， 嗯， 哎，挺好， 嗯， 就这几个老师特别热情啊。 哎， 啊，这木学院这店的这几个小老师挺好的。 嗯嗯。 啊，你回班能多表扬表扬他们。 就是就是，把大家呢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哎， 还有什么？嗯， 我问你一个事儿，我这个就前些日子脑袋吧，说有一照了照，有一点木似的右边，他那个医院呢说是有点脑梗。 哦。 那个我到我木学院店，就是老师们告诉我说按摩。 对。 还有别的饭吗？ 好嘞，我给你解释解释，好吧？ 啊、 嗯，这个我们有些人呢，就去查体去，啊，有时候出现情况，这个照 CT 啊，哎呀，我头突然晕呐，啊，医生说，那你晕是怎么着？看看这个什么吧，脑血管有什么问题吧？一发现什么？陈旧性的，啊，陈旧性，啊，而且呢，有的还是。多发性的这个栓塞点，哎，我没有瘫呢，我没有出现半身不遂啊，哎，这也是临床的一个啊情况。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啊，为什么告诉大家啊，经常要干梳头啊？别说我等有了中风了啊，有了栓塞点了啊，我再去，不要那样啊，我们每天去做， 根本都不让他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肝梳头是我们每个人啊平时每天啊都要做的啊。感觉到紧张了啊，感觉到那挠啊，哎，用心了，费力了，哎，你就做啊，不是说非得要早晨啊就做我完成任务了，不是啊。只要你发现紧张了，只要你用脑了，感觉到脑累了，你就随时都可以做啊。脑累了实际上是脑疲劳了，痉挛了啊，这一点啊。除了那个啊，我还曾经说过什么呢啊，我在养生堂有时候啊告诉大家，我说中风可怕不可怕？可怕。我想不中风吗？大家就笑了，是吧？啊，都不想中风。对了，我说想不想左边不想，是吧？哎，我说你就按右半边头，啊，哎，你右侧不想偏瘫，那你按左半边头，是吧？这样的呢就避免了，啊，他一般呢，你看半身不遂啊，是吧？以为是啊，人们都注重啊这个胳膊腿儿，实际上呢没找着根儿，啊，我们为什么老说这句话呢？顺瓜摸藤找病根儿。所以大家看呢都看了这些表面的现象，哎呀，走道不行啊，拿东西不行啊，胳膊抬不起来呀、啊、是吧，这个脚啊落不平啊，哎，跟我们叨叨都是这情况。哎，我们一直说啊找根啊，哪个根啊，是吧，哎，就是你啊左半边头出现栓塞了，将来会影响右的啊。就说当时你的栓塞啊出现了陈旧性的啊，那就是说栓塞的面积不大啊，没有发生这个肢体的半身不遂啊，但是呢这就给你提示要格外的警惕啊。所以呢啊，我们要重点做半边头的案子啊，就是没有啊中风的朋友也要经常按摩半边头。说这有什么好处啊，那我没半身不遂我干什么按半边头啊，对，这就是预防。当你按半边头的时候，有的人说了，哎呀，我们半边的疼的地方挺多，好了，这就说明你这个已经不通了，是吧，血不通了啊，不通了它不就堵了吗，就栓塞了吗。所以你通过外动促使内动啊，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啊，哎，你去按的啊，很多人说，我过去啊按的时候啊，哎呀，哎哪哪疼啊，现在好了，我还剩下两三个点，你看，它既可以查病，它又可以预防，还可以康复，所以这些方法又简单又方便。还有一个大脚趾肚表现头啊，刚才注意我说话啊，右半边身子出现啊肢体的障碍，说明左半头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它是交叉的。所以呢啊，你在你的啊患肢这个大脚趾肚啊要做按摩啊，说我按摩太累了，好，那你可以把那们的吃饱做个指套固定在指套啊，泡完脚做按摩，哎，晚上一套套上以后，它既防你的中风啊康复，同时呢它还呢增强你的肌力啊，防止脑萎缩，其实呢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啊。大脚趾肚有什么？脑干、脑垂体，是不是大脑啊啊，你说这个简单不简单呢啊。你没事的时候我就说了啊，没事的时候你就玩大脚豆就行了，甭买玩具了。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